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哪一位是你最希望你可以得到他的称赞、他的接纳？你绝对不要跟他有冲突，你希望你就是与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了。那这一位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是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吗？或者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上帝？当别人要你做 A， 但是上帝要你做 B 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跟着哪一位？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从路加福音第六章就谈到这个问题。结论是，你若跟着上帝，你就有福；那你如果跟着别人，为了讨别人的喜悦而拒绝上帝，那么你就有祸了。好，我们先大体上了解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六章十七到二十六节。这段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形容耶稣如何教导医治很多百姓，第二部分是谈有福的人是谁，第三部分谈有祸的人是谁。好，第一段是第十七到十九节，我再念一遍。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外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可以说这是一段很标准的显现期的经文。我们几个礼拜前从路加福音第四章就听到耶稣说，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所会做的事情，耶稣说他自己，耶稣自己就是在做，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那以赛亚的预言说，弥赛亚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会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在我们今天这段第六章的经文，耶稣正在做这些。好多好多的人，有可能在这个福音书经文里面最多人一次在听耶稣讲道，他们都来到他那边，从很远的地方，包括从外邦人的地方都来了，他们都在听，也都在得医治得释放。耶稣向他们很清楚彰显，就是显现彰显他就是弥赛亚基督，也是上帝的儿子。好，我们今天经文第二部分是谈有福的人是谁，是二十到二十三节，我再念一遍。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好，耶稣说有福的人是那些贫穷的、饥饿的、哀哭的，还有因耶稣的缘故受逼迫的。那我们通常不会这么想，这些人是有福的。但是耶稣的确说，贫穷的、 饥饿的、哀痛的，还有因耶稣的缘故受逼迫的人，那些人是有福的。好，我们经文最后一部分是谈哪些人是有祸的，就是第24到26节，主要这些人主要是那些有福的人的相反。耶稣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好，真的是有福的人的相反。现在富足的、饱足的、喜笑的，还有那些人别人都说他好，这些得到称赞的人，他们是有祸的，虽然看起来他们就是有福的。那我们怎么了解这段？这的确不太容易。神学家有很多，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并且如果要好好的完整了解这段，会花太多时间了。因此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特别注意最后一个福与最后一个祸。我们如果可以好好了解这两个，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其他的福与祸。好，最后一个福在22、23节是人为人子恨怒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好，这个福最关键的地方是那三个字，为人子。每次耶稣提到这人子的时候，他就是在指他自己，耶稣就是人子。所以人为人子就是为耶稣。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而受到那样痛苦的逼迫的话，你就是有福的。虽然你在受苦，但是你同时也应该欢喜跳跃，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接下来耶稣继续说，旧约真正的正确的先知也是受到那样的逼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实地正确地宣讲教导上帝的道，但是百姓就是不要听，甚至逼迫那些先知。那么前面三个有福的情况或许跟这个有关。当你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有可能这逼迫会包括你是贫穷的，你是饥饿的，你是哀哭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换到那最后的祸。这祸当然就是这最后的福的相反。这是第26节，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那如果你一直讨好别人的喜欢，你说他们要你说的话，你做他们要你做的事，他们一定会说你好，一定会喜欢你，会称赞你，甚至会支持你，或许包括让你富足，让你饱足，使你喜笑。但是如果为了讨好别人的喜欢，你是违背了上帝的道，就像旧约的先知、假先知、旧约的假先知一样，那你就有祸了。那么因为耶稣在这整段特别提到旧约的真先知与假先知，所以这段经文最直接的应用就是给牧师传道人。因为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牧师的责任就是要正确地、忠实地宣讲教导上帝的道。 他们如果这么做的话，他们早晚就会受到一些逼迫，因为他们所宣讲教导的对象都是罪人，并且上帝的道早晚就是会定到他们的罪，因此他们有可能会反抗，甚至逼迫所宣讲上帝的道的牧师。那么牧师不可以为了有个舒服的日子，只有说会众想要听的话。如果牧师这么做，会众当然会喜欢他，但是牧师不可以这么做，牧师反而一定要正确地说上帝的道，包括当那道会让会众不舒服，甚至让他们反抗牧师的时候，那这不容易。那么虽然这段经文的确最直接的应用就是给牧师传道人的，但是这段经文当然也跟所有基督徒都有关，每一位基督徒常常一样都有机会坚持上帝的真理，或为了讨人的喜欢就妥协。跟家人的关系是最不容易的，甚至是最痛苦的。家人就是反对你信耶稣，或反对你受洗，或不能接受你不拿香拜拜，他们说你不孝顺，不爱家人等，或虽然他们或许已经勉强可以接受你当基督徒，但是当你试着跟他们分享上帝的道的时候，他们非常反对抗拒。这真的不容易了，如何说话凭爱心坚持真理，这个是圣经的话。但是要记得耶稣另外也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说，耶稣说他来不是为了太平，乃是为了纷争。耶稣说他来是为了纷争，然后他接下来就特别提到家人当中就是会有纷争。上帝的道，他的真理，有的时候就是会使人纷争，甚至会使家人纷争，非常不容易。那么除了因为上帝的真理与家人纷争之外，我们当然跟其他的人有时候也就是会有纷争。旧约的先知譬如阿摩斯常常定了百姓道德方面的罪，可惜我们自己台湾的社会是越来越不道德的，因此当我们坚持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工作的同事，我们邻居等，有时候他们会不喜欢我们。我就提几个例子，圣经很清楚，婚外性行为包括在婚前同居的就是犯罪，同性恋的行为是犯罪，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他所定义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同性婚姻。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就是男性的或是女性的，就是这样，人如果认为他们可以换他的性别，他明明就是在反抗他的创造主。台湾的社会，台湾的政府越来越接受甚至支持甚至推动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是照样堕落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没有选择，我们不可以为了让人说我们好就接受败坏社会的想法，即使我们会受苦，我们还是要凭爱心坚持真理。那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们有没有人都不会妥协，我们都要悔改，因为我们都常常做不到。今天早上上帝就是透过这段经文定我们的罪，我们就是太注重别人怎么看我们，不够注重上帝怎么看我们。 这样的话，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有祸了，就是这样。这段经文就是律法。那么上帝的律法是好的，上帝透过他的律法一方面指引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叫我们要怎么样做，另一方面他就是定我们的罪。今天早上上帝的律法都有做到了，上帝的律法是没有给我们盼望的，上帝的律法也不会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罪人总是做得不够好。但是不要绝望了，上帝的道不仅有律法而已，圣经也不仅有这段经文而已，上帝的道也有福音。福音给我们盼望，福音拯救我们，并且虽然这段经文因为它要求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这段经文是律法，但是甚至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福音了。怎么看呢？这段经文有福的部分，所最形容的是谁呢？谁是贫穷的？谁是饥饿的？谁是哀哭的？谁因为人子耶稣的缘故受到极大的逼迫呢？当然就是耶稣自己了。我们一个一个看，首先耶稣是贫穷的。当约瑟玛利亚把40天大的婴孩耶稣在圣殿里面献给上帝的时候，他们所献的祭品不是一般人应该献的，是贫穷人献的，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耶稣就是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的。另外耶稣有一次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我耶稣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好，耶稣是饥饿的，至少一次在旷野的时候他40昼夜都不吃东西。圣经说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一定是饿了。接下来耶稣是哀哭的，圣经这方面更丰富的。先知以赛亚本来就预言说，弥赛亚基督会是被藐视的，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当耶稣看到人因为拉撒路死的时候，他们在哭，那耶稣自己也哭了。还有有一次当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知道因为这城市拒绝了上帝而会被毁灭，那耶稣当时就会为耶路撒冷哀哭。最后希伯来书说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有可能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好，接下来耶稣有没有坚持真理，因此就与家人有冲突，与社会甚至与政府有冲突，并且有没有因此而受逼迫？当然是有。关于耶稣的家人，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很关心他母亲玛利亚，甚至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还在关心他。但是圣经还有一个蛮特别的记载，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耶稣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那你如果当时是耶稣血肉的母亲或弟弟， 你会怎么想？耶稣这样讲，其实这个就像你自己血肉的家人或许也会抱怨地对你说，教会的会友怎么可能更算是你的家人呢？因为耶稣坚持上帝的真理，他一直不断地与宗教领导人有冲突，这也产生与政府有冲突，因此最后耶稣就痛苦地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耶稣更大的痛苦就是在于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甚至他与他父的关系也断了。耶稣哀哭地呼叫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包括我们不够坚持真理的罪，都在耶稣身上，因此上帝就处罚了他。耶稣那样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惩罚，他这么做也就是在完全顺服他父上帝的旨意。耶稣在世界上连一次都没有违背他父的旨意，他完全完美地做父上帝要他做一切的事，即使他这么做就是会造成极大的痛苦。耶稣这么做对我们来说就是福音，因为他是代替我们而做的，我们做不到，但是他替我们做到，并且所有在耶稣的翅膀底下的人，他们，我们从他都分享到他的完美，他的福。是的，你们所有受洗披戴穿上耶稣的人，父上帝就是看你们也是有福的。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在教会会听到父上帝如何说，他高山上变形象的爱子耶稣是他所喜悦的。因为借着洗礼，借着信心，你与耶稣连接在一起，所以你也是上帝的爱子，你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你就是有福的。我们今天的经文说，有福的人现在情况可能是不好的，贫穷、饥饿、哀哭、受逼迫的，就像耶稣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的情况一样。但是就像耶稣受死之后又复活又升天享受荣耀一样，将来你也会完整地进入新天新地之上帝的国，你会在羔羊的婚宴里面吃得非常饱足，你也会喜笑充满欢喜快乐直到永远。是的，虽然你现在可能会受逼迫，但是因着耶稣救赎的恩典，你现在已经可以欢喜跳跃，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如果做总结的话，当你真的照着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你坚持真理，你跟从上帝而不跟从你周围的人的时候，因此你有可能就会有冲突，甚至会受逼迫。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天父上帝一定是很开心的，他所疼爱的儿女，当他们走在他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一定是欢喜快乐的。但是你的顺从不可能是赚得了上帝的喜悦，为了赚得上帝的喜悦，你的顺从就是不够的，你至少有的时候还是会妥协。只有一位能靠他自己的顺从得上帝的喜悦，只有一位能靠他自己的顺从是有福的，那这一位当然就是100%完美的耶稣，并且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可以站得住，可以有完整的福，是100%靠着耶稣的顺从，你一点都不是靠你自己的，这也是好的， 因为如果甚至只有1%的部分是靠你的顺从的话，那你就没有把握，你也不应该有把握，因为你就是不可靠的。但是耶稣是100%可靠的，他永远是100%有福的。你这一位基督徒在他里面也是有福的，非常有福的。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